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在医院接受洗血治疗的郑川，这天收到一束玫瑰，署名是林小月。提起这个名字，病房护士谭小颖很熟悉，她告诉她，林小月就曾住在隔壁病房，直到后来死在那里。 郑川在椅子上坐下，病房的空气中有那束玫瑰发出的淡淡的香气，他感到头晕。这头晕自从半个月前在写字楼的电梯里遇见亡灵似的女人之后就发生了。开始是偶尔发生，后来一天要出现好几次。有天晚上在家里对着洗手台上的镜子刷牙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镜子里自己的面孔模糊起来，他用手撑着洗手台才没有跌倒。妻子刘英提醒他该住院治疗了，因为高血脂会影响到脑血管的畅通。前几年郑川就发生过类似的现象，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才好起来。而这一次的身体不适，郑川明显地感觉到是受了奇怪的经历的影响。死在地下停车场的女孩出现在电梯里，已经死去的早年的女友给他不断地发来电子邮件，这两件古怪的事情怎么都让他遇上了呢？现在刚住进医院几天，这束来路不明的花又送到了他的病房，难道说真的女鬼缠上他了吗？正在这个时候，病房门砰的一声大响，让郑川吃了一惊。他抬头看见一辆担架式的手推车已经闯进了病房，推车的男子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让人看不清他的面目。郑川惊问：啊，干什么呀？啊？那男子的嘴在口罩的后面努动了几下，发出了呼呼的声音，同时惊慌地把手推车倒退出去了。郑川听见走廊上传来了护士谭小颖的声音： 你怎么推车乱走啊？死去的病人是31床，不是13床，看你这个人简直就是马大哈。 郑川突然感到脊背发凉，那是推死人的车。他想冲到走廊上去打骂，但是突然感到头发晕，他用手撑着额头想，难道这就是什么不祥的预兆吗？ 护士谭小颖拿了一个玻璃瓶走进病房，瓶里已经装着一些水，她将那束玫瑰插进瓶，然后转身对郑川说， 不管怎么样，这花还是该留在这儿吧。 怎么样，好看吗？纸条啊，我想也许是有人跟你开玩笑。 哎，只是你怎么认识林小月啊？ 啊，我们是中学同学，17岁一起下乡当知青，那段历史你不太懂啊。我们再回到城里的时候已经20多岁了，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任何联系。我实在是不明白，今天谁会用他的名义送花给我呢？ 这样啊，难道他还真的存在吗？他还存在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谭小颖说，他感觉这个林小月还活着似的。1年多前，这个林小月就死在隔壁的病房，这件事情他已经淡忘了。可是今天早晨，他查房经过走廊的时候，听到隔壁的病房里传出了呻吟的声音，他觉得奇怪。那病房现在是空着的呀，没有住任何病人呢，谁在里边呻吟呢？他推开房门，里边的床铺非常的整洁，空无一人。这小小的虚惊让他想起了林小月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到现在给郑川的花中又出现了他的字条。谭小颖说，他感到林小月的身影又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了。 从这一刻起，郑川仿佛进入了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收到了林小月的电子邮件已经够蹊跷的了，他怎么接着又住进了林小月曾经住过的医院，而且他住过的病房就在现在的隔壁？这是巧合还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他的耳边回响起那辆运死人的手推车碰开他的房门的声音。自己会死吗？郑川感到毛骨悚然。晚上，秘书高伟拎着水果来看望他，他穿着短裙 T 恤衫，这是他下班脱下职业装后要找的女性的感觉。进入病房之后，他望了一眼房中的那束玫瑰，没有吭声。他想，不知是哪个公司的小姐又来巴结郑川了。他对郑川讲公司的事务，讲他现在去厕所和电梯都很害怕。最后他说， 我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和公司办公室的张姐做爱，我真恨你，都快醒了。 高伟所说的张姐叫张叶，比高伟大3岁，是个丰满型女人。郑川主动对高伟讲过他和张爷有亲密关系，但是现在已经很淡，叫他别吃醋。没想到这事儿高伟还是压在心底。郑川望了一眼高伟露在短裙外的大腿说，别胡思乱想了，你不是已经接替他的职务了吗？嗯，现在只有你离我最近了。 高伟指着那束玫瑰说，那花是张爷送来的吗？ 你看看吧。郑川将那张小纸条递给了高伟。 高伟看了看纸条，惊恐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郑川摇了摇头，然后说：我让你查查那几封电子邮件，有什么线索吗？ 没法查耶，除非报警，动用高科技。 你愿意报警吗？郑川当然不愿意，这不但属于个人隐私，而且那邮件内容也很正常，他凭什么报警啊？不过 我仔细研究了发信人的邮箱名，幽灵信箱。你想啊，正常人他怎么会用这个名字呢？ 你是说这些邮件可能真是林小月发出来的？真的吗？要知道林小月已经死了呀，她死了， 她就死在隔壁的病房啊。 你这完全是瞎猜想，瞎猜想。 郑川想用生气来掩饰自己的恐惧。这个时候，护士谭小颖在门口闪了一下，看见屋子里有人，便走开了。 这天夜里，郑川辗转难眠，医院的夜安静得让人心里都害怕。偶尔有护士的脚步声从外面的走廊上响起来，然后又是一片死一样的静寂，可以隐约地听见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呻吟声，有时候手推车的轮声突然大响，从走廊上很恐怖地一路滚过去。郑川不敢想象这部车做什么去了。病房内玫瑰的幽香在夜里显得更加浓郁了。郑川睡不着，他干脆坐起来，打开了手提电脑。是第三封邮件，他还没有仔细的看过，他想趁此时读一读。林小月的往事唤起了他不少回忆，他打开电脑的时候又害怕又向往。他打开了邮箱，邮件名往事之三。 过去的日子过得特别的慢，特别的悠长。我们从认识到相互说出第一句话用了整整2年半的时间，如果不是从学校到了乡下当知青，如果不是小河边的路那么窄，窄到两个人对面而过需要侧身，也许咱们永远只能目光相遇之后又低头走开。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赶长的日子，在通往小镇的碎石公路上，我远远地看见你迎面走来，我低下头，你也低下头，一直到估计双方已经交错走远才抬起头，本能地回头一望，糟了，刚好你也正在回头，我的脸顿时红了。回转头继续走路的时候，我的心还在咚咚地跳。我们是同班同学，读书的时候男生女生的界限是十分分明的，相互之间几乎没有说话的可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都知道这种状况，爱和性在那个时期都转入了地下，何况我们这些朦朦胧胧的少男少女呢？ 我们对自己的需要懵懂无知，我们只知道男女生如果相互接触，那就会受到无数双眼睛的监视和嘲笑。两年的中学生活草草地结束了。1972年1月，我们按照国家的安排下乡当知青。17岁，我们独立了，独自生活了。可是我们相遇的时候，仍然开不了口。就这样，冬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在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终于第一次见面说话了。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林小月，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这是世俗生活中多么平淡无奇的一句话，可是对我来说，这是从同学到下乡两年半时间以来发生的重大的事件。你知道，在川西平原上，在这偏静的小河边，咱们都红脸了。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面，偶尔一抬头，眼光就有触电的感觉。我记得我说我从小镇买了东西回生产队，想走一条近路，就沿着河边来了。你说你所在的生产队就在这附近，但是你没有邀请我坐，咱们就是说了两句话就分手了。你后来说，你说你当时完全昏了头，你说你能站在我面前说话，那已经是奇迹了。你还敢想到请我去那么去坐坐吗？你说这之后的几天，你每天都去我们见面的地方。你说你在那里走走停停，沉思默想。这就是往事，真实的，让人不敢相信的往事。它像一朵花儿，凋谢在时间的暗处。我们再也见不到这种花朵的开放了。 读完了这封邮件，郑川抬起头，他看着病房里的白色的墙壁发呆。他用回忆在这白色的墙壁上画着30年前的那个女生的形象，而今时间已经让她老了，让她死了。这些邮件只能是别人替她发来的，但是谁发的？为什么要发给她呢？护士谭小颖走进了病房，她说：快半夜了，为什么不关灯睡觉啊？他看了一眼郑川开着的手提电脑，说：住院还工作呀？郑川说没工作，只是看看邮件。他问谭小颖为什么又上夜班了，谭小颖说另一个护士病了，他替他顶班。他说：哎呀，今天晚上真是闷热得很呢。他说值班室的电扇吹的都是热风，还是你这屋空调病房真舒服。那你就在这儿多坐坐，反正我也不会睡觉。郑川的这句话看似随意，这来自他看见谭小颖之后便产生了想接近他的感觉。穿着护士衫的谭小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陌生和神秘的感觉，而谭小颖特有的温柔的眼神更使这种神秘 具有温馨的吸引力。 那我就歇一会儿。 护士谭小颖在椅子上坐下，随手拿起了一本杂志翻起来。 护士山下露出了她光滑浑圆的小腿， 郑川的眼睛从这小腿上慢慢地移到她的全身。吴世山裹着的丰盈的青春让他心期摇曳，这一刻他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把他搞到手。他很奇怪自己的人生，青春年少的时候不会追，也追不到女孩，而到中年以后他反而可以轻易的就把女孩揽入怀中。他明白，这是身份、地位、金钱的作用。在女孩子的眼中，他是成功的男人，而成功的男人可以拥有多个女人。这正是现代两性之间不成文的分配的原则。郑川说：“几点钟下班啊？” 明天早上七点。 谭小颖抬头说话，她的眼神让郑川实在着迷。那好啊，哎，下班后我请你去假日酒店喝早茶怎么样？ 郑川直截了当的邀请。 这是他对女人的习惯，他不想多绕圈子。他对将他们迅速搞到手充满了信心，他知道假日酒店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对女孩子们所具有的足够的吸引力，他相信谭小颖不会拒绝他的邀请。如果顺利，早茶之后便开个房间也不是没有可能。现代生活在高速的运行，而郑川自己就是一部发动机，不停的运转，他可以几天时间过完别人一辈子也没有的生活。护士谭小颖说：“ 谢谢了，不过我下班后最想做的事是回家睡觉。” 护士谭小颖站起来走出了病房。他拒绝了， 是这个女孩不懂事，还是自己的邀请有点唐突？ 郑川躺在床上回忆着自己对女孩子有过的不少的成功的案例，想弄清楚这一次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走廊上的灯光从病房门上的玻璃窗照进来，是关了灯的室内，仍然是半明半暗，空气中有悠悠的花香，这让郑川的思维回到那束神秘的玫瑰。林小月，这亡魂用邮件、用鲜花来切入他现实的生活，他得认真对待，他绝不相信人的灵魂会飘荡在这个世上。他突然想到给邮件发出的信箱回一封，不管是谁在以林小月的名义做这件事情，只要是人他都能对付他。然而他仍然睡不着，他总是无端地想到房内的那束玫瑰会不会在他入睡之后变成一个人，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林小月的面容正在他的床前俯瞰着他。这个想法毫无道理，荒唐透顶，但在这夜半时分，人不可能服从理性啊。他翻了一个身，用想女人的办法来抵制这种恐怖感，这是他对付压力的一种有效的办法。 公司经营，人事上，有时候矛盾重重。而和一个女人过夜，或一个人做性幻想，总能使她安然入睡。这个时候，护士谭小颖自然出现在她的幻想中。不过，这次幻想并没有让她因心满意足而疲倦地睡去，相反，她越来越清醒，感到兴奋难耐。他开了灯，坐起来，决定去走廊上走一走，然后装成很随意的样子拐进护士值班室。他不能让他就此拒绝自己的邀请。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高伟来看望郑川，追问玫瑰的来由，两人一同陷入了恐慌。似乎恐慌也抵消不了郑川对女人的兴趣，而护士谭小颖拒绝了郑川的不怀好意的邀请。 郑川走出了病房，他看了一眼长长的走廊，那尽头是一片漆黑。他突然心生畏惧，夜半时分，走廊两旁的病房悄无声息，只有他隔壁的病房还透露出灯光。谭小颖说过，林小月去年就死在这间病房，可是他说这间病房现在并没有住病人，那么为什么会开着灯呢？郑川好奇地走到门边，从门上的玻璃方块往里边看，玻璃上像有雾气似的，朦朦胧胧的，什么也看不清。他把手搭在门板上，轻轻一拧，门开了。事后，郑川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行为，他怎么敢进到那间房呢？林小月曾经住过的病房就在隔壁，这本身已经让他倍感蹊跷，觉得这种偶然仿佛是有人安排似的。而在夜半，他走进那间病房更不像他自己的决定，而像是有人在牵引着他，用无形的力量推着他的后背，说：你进去看看吧。 他当时真是昏了头，将门推开以后，他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那间病房。出乎郑川的意料，病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他感到头脑里嗡的一声，他转身向门外跑的时候险些撞在墙上。他跑回到自己的病房，关上了门，双腿还一直在发抖。他从来没有被这样的突然的惊吓过。那是一个死人吗？啊，有一大团头发堆在枕边，那显然是一个女人。他没有来得及看清她的面孔，他想起了林小月。这个早年的女生有一头长发，她将它编成粗黑的辫子。这个时候，外面的走廊上突然响起了手推车的声音。自己刚才看见的真的是死人吗？手推车来运他去太平间了？ 但是谭小颖为什么说她隔壁的病房是空着没有人住呢？手推车的声音越响越近了，但是并没有停下，经过他的房门又越响越远了。显然这辆车并没有拐进隔壁的病房。郑川靠在床头，将被子盖在腿上，不敢睡觉。他看见了一个黑色的漩涡，而自己进来已经被卷入其中了。从写字楼里的电梯到公司办公室，再到医院，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阴魂在追随着他。他不得不承认这是真实的境遇。而此刻，他想到一墙之隔的女尸，感到有寒气从隔壁上透进来，这寒气中有玫瑰的幽香。他看了一眼桌上的那束玫瑰，不知道它来自天国还是来自地狱。早晨，护士谭小颖下班之后去医院食堂吃了一点早餐，然后便回宿舍睡觉了。宿舍楼与医院之间隔着一条小街，一棵接一棵的香樟树使这里形成了一条幽静的林荫道。从医院到宿舍，从宿舍到医院，这便是谭小颖的生活线路。他在乡下长大，从卫校毕业后进入了这座城市。两年多了，他对这座城市仍然是知之甚少。值夜班的时候，有时候随救护车出去接病人，车窗外闪过城市的灯红酒绿，以及让人辨不清方向的立交桥，他觉得自己永远搞不清这座城市的脉络。护士谭小颖走向宿舍楼，远远的便看见她的男友陆地坐在花坛的旁边。她皱了皱眉，不是说好分手的吗？又来找她干什么？陆地是和她在乡下一起长大的伙伴，比她大两岁，几年前便进城打工了，现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一个住宅区的物业管理。谭小静走进了陆地，不客气地说，不讲好分手了吗？你又来这儿干什么？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妥协，不然这个已经让他无法忍受的小子会再次纠缠不休。陆地中等个，长得身强体壮，留着平头，他淡淡的望了谭小颖一眼，说：“怕你一眼还不行吗？好了，你走吧。” 谭小颖突然看见地上有血，再看他的手腕，他急了：“啊，你怎么又割自己的手腕了？经常这样，总有一天会死。” 陆地的嘴角浮现出冷冷的笑意，他看着自己正在流血的手腕说：“ 你不知道这多么舒服的事儿，别害怕，死不了。” 他一边说，一边从容地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卷纱布，非常老练地把手腕缠上。 谭小颖一扭头向宿舍的楼跑去，他一口跑上了四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趴在桌上哭起来。他后悔当初让这么一个怪人做男友，刚才发生的一幕，别人会以为他是为失恋痛苦才割腕的，其实不是，他就喜欢这样。这种事儿第一次发生在半年多前，然后 便经常发生。他割腕，看着血流，然后自我包扎。他的手腕子上已经留下了一道一道的伤痕， 他看着这些伤痕似乎很欣赏，他说， 量血的时候手臂有发麻的感觉，还头晕，这是一种很舒服的享受。 这是什么怪癖呀？谭小英感到不可思议，也不便问别人，毕竟这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啊。 他被这种恐怖行为吓坏了，就决心跟他分手了。其实谭小颖一到这座城市便和陆地有了交往了，完全是因为大家一起长大的原因。他们约会看电影，他上班的时候啊，他还经常来陪着他。如果他不出现这个怪毛病，他们也许会继续的交往，尽管他和他在一起从未找到过谈恋爱的那种感受。这个男人老是带着他和他的哥们儿一起，他们喝酒骂人，谈论城市里的女人如何骚，但是没有他们哥们儿的份儿。有几次陆地对他动手动脚，但是都被他坚决止住了。陆地还说他太保守没劲，或者是不愿意真心的跟他好。究竟是什么原因，谭小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表明他们分手是迟早的事。谭小颖趴在床上哭了一会儿，觉得心里轻松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他走到后窗向楼下看，花坛边已经没有人了。他又走到了前窗，望向楼下的小街，仍然没有陆地的影子，他走了。谭小颖的心里有种又痛又轻松的感觉。从这个窗口正好能够望见医院的大门，有不少人在进进出出。谭小颖突然看见了一个女人抱着一束鲜花站在医院的门口，这个女人仿佛有些犹豫，对着门卫室的窗口说了几句话，便向医院里面走。这是昨天给十三床送花的女人吗？她为什么要留下林小月的名字呢？林小月去年死在医院里，谭小颖在医护她的时候和她结下了友谊，不仅因为林小月是云杂志的编辑，而她是这份杂志的热心读者，还因为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对人有充分的理解，对人的心灵有温馨的关照。谭小颖和他聊天的时候懂了很多很多的道理，他觉得林小月是他见到的最好的女人，他甚至还保持着年轻时候的漂亮，他怎么就死了呢？当时谭小颖第一次因为病人的死而流泪，如今是谁在用死者的名义给十三床的病人送花呢？谭小颖跑下了宿舍楼，直接告诉他，刚才走进医院的那个抱花的女人与十三床有关。很多时候人的直觉没有道理，没有逻辑，但是很准确。他直奔住院楼而去，从电梯上到九楼的内科病区，在走廊上遇见了护士小飞，他连忙问， 哎，有没有人给十三床病人送花啊？ 小飞是谭小颖的同学，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谭小颖着急的问话，使她觉得奇怪。 没注意呀？怎么了？哎， 怎么了？来送花人怎么了？ 谭小英感到一下说不清楚，顿时语塞了。小飞说：“ 哎，这十三床的病人有点怪，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他说：“他去给他输液的时候，这个男人问：‘隔壁病房昨夜死了人，是不是啊？’” 小飞说：“他大吃一惊，怎么可能呢？因为隔壁病房根本就没有住病人呢。可是。”这个十三床的病人说他看见了一个女人，说那个女人长头发，说她半夜过后直挺挺的躺在病床上。他还说，他说活着的人睡觉不是那样。小飞就说了，说你半夜去隔壁病房干什么呀？十三床的男人说他失眠，说他随便走一走。 这个病人说话吞吞吐吐的， 而且他病房里一大束玫瑰开得正好，他却让小飞替他拿出去扔进垃圾桶。 说到这儿，小飞对着谭小颖继续问：“ 怎么了？是不是送花那人惹得生气了呀？昨天晚上你上夜班，他说那死人的事儿，你知道吗？你知道不知道啊？” 谭小颖摇了摇头：“不知道。不过病人有时候会精神恍惚，他说的话也别当真。我去病房看一看啊，有些事以后再告诉你。” 好。 谭小颖向走廊的深处走去，现在是上午的治疗时间。病人都在自己的病房里输液，走廊里异常的安静。谭小颖想，我能不能遇到那个送花的女人呢？她突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好笑，那个以林小月的名义送花的人，怎么会自己将花送到病房来呢？除非这个女人真是林小月，她才敢直接出现。但是也可能吗？护士谭小英感到自己的思维已经混乱，她沿着走廊拐了一个弯儿，在郑川的病房门口停下了。房门是虚掩着的，她从门缝望进去，病床前果然坐着一个女人。谭小颖让自己震惊了一下，然后推门走了进去。郑川正躺在床上输液，坐在床前椅子上的女人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黑色的衣裙，她是用这种颜色的衣服来收住她丰满的身段。桌上有一束鲜花，但不是玫瑰，而是几种花的组合，配得很好看，显然是这个女人带来的。谭小颖到这个时候只好是例行公事似的说：“十三床，感觉怎么样啊？” 郑川略感意外：“ 啊，怎么？你呀，上了夜班还没休息啊？这是我公司办公室的张烨。” 郑川将黑衣女人介绍给他。 黑衣女人很有礼貌地说：“ 郑总在这里住院，全靠你们照顾了。” 护士谭小颖一边说这是应该的，一边望了望室内，故意说：“昨天那束玫瑰怎么不见了呀？”“ 扔了。”郑川说，“不然我今天晚上还会失眠。” 黑衣女人说：“ 那花来的也太奇怪了。 显然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他接着说， 去年的那个病人，哼，你是看见他死在病房里的吧？ 谭小颖说， 当然了， 他是我护理的病人。哼，怎么，难道有谁认为他还活着呀？ 郑川说，他不是去年死的，而是昨天夜里才刚刚死的，对不对？你们为什么瞒我？嗯，我在隔壁病房看见他了，从侧面看很像他早年的样子，头发很长，早年是大辫子，只是现在拆散了。 是你做梦的吧？ 谭小颖惊愕地说。郑川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了。难道他昨夜真的看见了什么？谭小颖走出病房后，在走廊上愣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郑川的隔壁病房的门口。他一定要到这间空着的病房里看看，看看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谭小颖轻轻地推了开门，就在他刚刚迈进了一只脚的时候，他的耳边飘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来了。”谭小颖全身一震，他的双腿软得差一点倒下。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